外援的组合，他们的状态不好，咱们又极其渴望这三分，最后时刻凭借张怡宁的绝杀啊，咱们终于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个绝杀还是相对比较鼓舞士气的，现在从士气上来讲，国安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尤其是最后一场对上申花这个老冤家老对手，看看吧最后一场能够拼成什么样。因为最后一场其实我觉得国安没必要去想什么打平的事情，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一定要去取胜，要拿到这三分 啊。当然了，昨天亚太队由于他的这个积25分，这个非常稳的这样的一个分数，而且现在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二位，所以他也没有拿出所谓一个死磕的这种姿态啊，否则可能国安昨天的比赛会打得更加的艰难一些。当然翔宇刚才也是跟我们分析了国安队昨天比赛所表现出的亮点还有些许的问题，那么你是否观察到了最近一段时间比利奇在缺少了奥古斯托比埃拉之后，对于球队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个攻防两端，包括他的使用用人方面你看出来有哪些变化吗，或者哪些苗头吗？ 首先比利奇确实可以调配的人员并不是很充分，尤其是当比埃拉和奥古斯托不在之后，国安的整个进攻的战术体系被瓦解了。他其实尝试用张继哲去带队，然后张继哲一个人啊去盘活中场，但是呢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伴随着朴成的复出，我觉得朴成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球员。这个无论是之前是替补登场，还是昨天这场首发登场，都能够在中场比较好的去梳理清楚这个局面。比利奇在进攻端还尝试用一些不同的组合，比如说昨天的王子铭啊去打了一个他并不熟悉的位置，包括像尝试用曹永定甚至是年轻球员何振宇，但是呢这几个人登场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国安的问题还是最主要出现在一是中场没有像过去那么强的掌控力了，另外就是前锋线这几名球员前一段时间是屡屡的创造机会，但是经常是无法破门，这是比利奇面对的局面。现在他的解决办法，我觉得通过这几场比赛来看，说实在的，好像能用的办法也都用了，但是呢，唯一可以再去微调的，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因为最近几场一直他在启用五后卫的阵型，三中卫五后卫，这虽然是现在包括刚刚结束的欧洲杯比较流行的一个阵型和打法，但是你现在国安真的适合去打这样的阵型吗？这个阵型的话需要两个边翼位状态非常好才行。咱们的李磊和王刚虽然能力非常强，但是这两个人的状态有多少其实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了。另外你要打三中卫的话，这三个中卫必须要有非常好的出球的能力。就像比利奇尝试过用这个于洋搭档柏杨，还搭档过杨帆。这几个人的出球能力相对都比较差，当你打三中卫阵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出球的时候，你的进攻就非常难去推进起来。叫咱们比较有出球能力的是于大宝，但是明显可以看到啊，包括大宝包括于洋甚至是王刚都有这个伤病在身，还有李磊，怎么说，最后一场比赛吧，希望这些球员能够咬牙拼一下，然后希望比利奇能够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拿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否则我个人觉得啊，以国安目前的状态以及目前的人员的配备，想要在申花身上拿分是比较难的。 当然也看到我们球迷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尤其是对于球员的点评，翔宇刚才也是说了，对于朴成啊，大家这样的，尤其是在记者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我看到球迷也是跟翔宇你有相似的观点，好多球迷都发就觉得朴成在国安的这个中场应该是担当更重要的责任，另外也认为朴成有不错的这个技术包括创造力等等的，他未来在国安的中场可以是大有作为的。想让翔宇从你一位这个采访国安多年的这一线记者的角度来讲，你对朴成肯定是非常的了解，那朴成他的这个未来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呢？ 朴成呢是脑子非常聪明，然后球商非常高的球员，而且他能够将他的想法运用到这个球场当中，自己的护球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 我们可以观察他这么多年的特点啊，他自己持球进攻、护球这一下，包括和队友传接配合都是不错的。他的问题在于他不擅长这种大范围的转移，他不是这种类型的球员。另外呢，他的前插和压上，也稍微少了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根据教练员的要求啊。至于提到朴成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其实朴成是89年的球员。 现在也是32岁了，作为一个中场球员呢，这个年纪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球员了啊。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伤病，我觉得朴成目前能够恢复成现在这个阶段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啊。接下来他的体能如果再好一点，能够打满全场的话，我觉得以现在这种水平应该会对国安有更大的帮助。至于上限还能再往上走一走吗？ 我觉得相对比较难啊，说实话，因为年纪在这儿了，而且伤病在这儿了，但是朴成确实是一个健康的朴成，确实是具备进入国家队水平的。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在周日的这场非常关键的比赛，国安和申花到时候将会在晚上7点半啊相互都肯定是派出最强的一个阵容，到时候到这场比赛，国安能否拿下3分呢？ 刚才翔宇的观点就是，想在现在这样的一支申花身上拿分儿，都可能比较难啊，就更别说是拿3分了。我们也看到了《体坛周报》有一篇文章分析指出，说申花的优势在于5外援齐备，但是新援敦比亚目前还认为比不上前任金信玉。想问问足球报的这个翔宇，你觉得申花在这个实力对比当中，比国安 最强的他们是强在哪里呢？我觉得人员配备上确实要强一环。国安的阵中只有巴坎布一名外援，而且巴坎布的状态呢时好时坏，不是那种可以去攻坚类型的外援，可以去自己解决问题啊，或者当成一个领袖这样作用的外援，他不是这样类型的。然后呢，申花在崔康熙离开之后，换帅之后，最近两场打得都还不错，最起码这个精气神找回来了，而且队中 有莫雷诺这种的核心级的外援可以去成为球队的领袖，包括阿德里安也非常优秀的巴索戈这一点，国安要非常非常忌惮，因为巴索戈的反击是非常非常强的。国安每每碰上这种小快灵，然后冲击力又比较强的外援前锋的时候，都比较发怵。最近一个我们碰到的就是埃弗拉，那我觉得可能巴索戈的能力还要比埃弗拉要更强一些。 至于敦比亚，我觉得，咱他来对比金信玉呢，两个人虽然都是中锋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敦比亚的冲击力可能还要更强一些。现在你崔康熙不在了，金信玉也不在了，没有必要这么去横向比较。当然，敦比亚还要去适应中超的节奏，也毕竟是从中甲上来的球员。这个球员应该会成为这个申花的一个骑兵或者是后手。所以如果说 申花在对抗国安的比赛当中占不到什么优势，比分一直打不开的话，派上这样的高中锋上场去砸国安的球门，利用高空球去制造威胁的话，也是他们的一个途径。因为国安确实比较怕这种球员。那在总体的阵容和人员配备上，申花确实要比目前的国安要高出一个档次。但是这些球员的磨合的情况，从第二阶段来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保留。所以就看谁真正能够拼出去。那国安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刚才也和康乐聊到了，相对于以目前的状态和目前的人员配备来讲，确实面对申花是比较劣势的。但是你这场比赛如果要输了，就进不了争冠组，甚至平了都有可能进不到啊。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相信国安这些球员可以爆发出更大的战斗力。也希望比利奇能够更好的去配备阵容，是不是可以让朴成和张继晨一起首发去试一下？ 一旦进不了争冠组， 那就掉到了保级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国安这么多年都从来没遇到过，这应该是第一次，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去保级去了。 想问问翔宇，你觉得我们球迷这一边应该怎么调整相应的心态呢？ 今年首先从俱乐部层面上来讲啊，这个虽然成绩可能波动比较大，但是国安俱乐部呢，其实没有什么 像其他俱乐部出现这样那样的负面新闻，或者俱乐部本身比较动荡是没有的，俱乐部只非常平稳的。今年出现这样的成绩的起伏和滑坡，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赛会制的各种的意外的因素出现，另外就是主观因素呢，咱们出现一系列的莫名其妙的伤病，包括王刚的伤病啊，于洋的伤病啊，比埃拉的伤病， 伤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多的伤病它并不是因为比赛和训练不系统所造成的，而是很寸的一下就受伤了，这样运气确实有点不好。另外，前面有一个大的间歇期，这个整个联赛相当于完全被切碎了。在间歇期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国安的外援不在，因为种种原因，然后呢，国安的大部分主力球员又都是国脚，也不在球队当中。 这些国脚从国家队回来之后都显得比较疲劳，种种原因让国安这个整个这一年它的主力框架都是被拆散的，所以这种成绩上的波动和滑坡也是，赛季初我们可能觉得有些意外，但是现在看来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有它的内在原因在。既然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首先先拼进这个冲超组，即使进了这个冲超组啊，不是冲超组，冲冠组啊，争冠组。 首先先去争取进入争冠组，进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安的积分啊，已经相对于苏州赛区的前两名，以及广州赛区的什么鲁能啊、泰山啊这些，泰山啊、恒大这些的，泰山和广州队已经相距的比较远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年呢，在你保证能够进入争冠组之后呢，可以去适当的降低预期了。 接下来比赛可以去想想，洗脑交替的事情，更多的去启用一些年轻球员了，因为今年确实争冠的前景已经十分不明朗了，或者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咱们知道第三阶段，可能就八场比赛，你八场比赛要追到这么多的分数，我觉得不太切合实际了，你还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多练一练咱们比较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就像刚刚打了亚冠的一批。 0001年的球员，我觉得这批球员还是不错的，有锻炼的价值。好，翔宇跟我们聊了很多国安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国足吧。国足昨天新一期的这个集训名单也是出来了，上边大多数球员都是有名上将，而且国安队包括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张玉宁和王刚也是入选了这个新的一届国足的集训名单。观察了这个名单啊，感觉 基本都是老熟人，但是也会有一些好像这个新的国脚的入选，出乎大家的意料。你比如说，天津金门虎队的这个巴顿，也曾经是这个国安的球员，他也入选了这一次的这个集训的名单。另外还有几位吧，我看到有这个网友、有球迷也说感到意外的。翔宇，首先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名单？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对你来讲有没有感觉到意外的人入选呢？ 最意外的可能就是刚才康乐提到的巴顿吧，巴顿是咱们国安培养的球员，从国安出去的球员，巴顿能够入选国家队，我相信所有的北京球迷、国安球迷都会为他感到高兴，虽然目前巴顿是效力于金门虎，不在国安了，但是毕竟是北京自己的孩子，之所以提到意外呢，是这个，巴顿今年虽然在金门虎是占据了绝对主力的位置，然后在 进攻端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数据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抢眼。目前应该是只有一个进球，两个助攻吧，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所以相对比较意外一点。当然，我觉得李铁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可能觉得像巴顿这样，年纪比较好，然后正是这个当打之年，新鲜的血液可能会让这个原本的这些老国脚更有一些 竞争力需要新人来刺激一下这些原有的这些球员，然后巴顿的这种冲劲儿，这种他的特点是自己持球向前的能力比较强嘛，应该是也是会在某些比赛当中作为一个决策球员去使用吧，当然具体我觉得李铁在后期应该会有解释为什么会选择巴顿，总之来说还是恭喜巴顿吧。另外这样的一个大名单呢，其实有球迷说了， 这个名单入选了的话，不代表说最后就能进入到这个最终的那个名单当中，那肯定是啊，任何国家队的集训他都会先就是 拉出来一个这个名单是比较大范围的，然后一点点就比如淘汰几个、淘汰几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想问问翔宇，你觉得李铁执导接下来的这个国足集训，就是我比如我们在记者的这个圈里边肯定也是相互的讨论啊，他的这个技战术风格，包括他所倚重的大腿，你认为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变吗？从目前的一个态势来看。 哦，我觉得不会，因为在刚刚结束了这个四十强赛的时候呢，李铁是顺利的出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教练都不会做大的调整，而且在一些关键的场次当中，管理还是打出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时段，而且现在这帮球员也比较熟了，你再用这段时间去给他们去改阵术、改战术、改阵型、改去大范围的调动这个人员的安排。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国家队已经比较适应这种战术打法了。我们李铁也在尝试这个五后卫啊，包括四后卫的调整。这都是可以在比赛当中的某一个时段去进行调整的。但是你的主线应该还是最擅长的打法，应该还是不会变。而且球队的现在的核心也非常明显啊，你中场，中场可能就是以张稀哲和吴曦这两个人为主要的这个轮转点，包括郝俊敏。但是郝俊敏，我觉得呢，他的状态还是需要去调整。武汉队也是这轮刚刚去迎球嘛，另外在锋线上肯定是要倚仗吴磊啊，包括近来状态不错的埃克森包括这个反击能力比较强、个人执行能力比较强的像韦世豪这样的球员。至于这个对名单当中，我觉得刚才球迷包括康乐说的很有道理，这不是一份最终的名单，肯定还会有调整，还会有一些递补进来的球员，有一些球员会因伤病再离开这个名单。但是我们可以为什么这一次没有直接把最终名单交出来？可能李铁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即便有一些球员有伤啊，我可能也会先把你列入这个我大名单当中，告诉你你是国家队的成员之一，你永远在我的这个选择范围内，我期待着你好好康复，赶快回来。我觉得这会是给这些球员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大家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集体，这个大家都是这个所谓的一个 team 一个铁家军嘛，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替补新人进来，我自己个人这样认为， 当然，翔宇刚才提到了，未来还可能会有遗珠，被李铁指导继续的补进这个国家队。我看有朋友说了，郑铮是邓涵文等等的，严鼎浩、段刘瑜、杨立瑜什么的，说是不是这未来都有可能会递补进来啊？翔宇你怎么看？就是未来你认为有哪几位也有可能给补录进来呢？ 我觉得按照李铁上一次这个征召替补球员的这种思路的话，他会招一些比较万金油的球员，就是哪个位置都能打，比如像郑铮啊，在后防线他可以打很多位置，至于像段刘鱼啊、像严鼎浩啊这种比较年轻的中场的攻击类型的球员，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联系的地点，暂时进入国家队对于他们来说，现阶段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而且即便进去了，我估计出场机会也不会很多。但是，例如郑铮这种的，还是国家队非常需要的。前方如果说哪个位置上出现了伤病的情况，他是可以打多个位置的。 是，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上半段还要让翔宇再多点评两句。本周足坛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梅西正式转会到了巴黎圣日耳曼队。梅西告别巴萨之后，对于整个欧洲足坛的这个生态圈，包括这个球队的一个实力的排行，可能都会产生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想问问翔宇，第一个问题，你觉得梅西到了大巴黎之后能够复现他曾经在巴萨的那种辉煌吗？你认为他在大巴黎的这个上限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梅西虽然我们可以去横向对比啊，就是 C 罗，就是他转投意甲之后去了尤文之后也创造了辉煌，拿到了他想拿到的东西。但是梅西这个人的个性、他的成长的经历和队友太不一样了，他几乎这个职业生涯全部的时光，他的成名啊，他都是在巴萨度过的。让他现在去换一个环境，梅西是否能够很好的适应这种？我觉得球场上没问题。 这个新的球队、新的城市、新的这种氛围啊，他是否能够适应，我觉得还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所以，梅西这个人单独这个球员来讲啊，他的球技、他的这个上限，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再去讨论了啊，肯定是建议的最好的。最顶端的金字塔顶端的那个球员啊，但是能不能把这个大巴黎带上更高一个台阶，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最起码个人是这样的认为的啊，能不能带动另外一支球队啊，是这样的。因为梅西虽然是领袖啊，但是总感觉他适合在巴萨的这个熟悉的环境、这个温床当中才能够发挥他的作用，才能带上他的皇冠。那带上去到大巴黎之后呢？我最近也看到了相关新闻，就是大巴黎的某些球员因为梅西来了，主动可能还要离开啊，这就是明显这个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可能他要面临的这种更衣室内的东西要更多一些，我觉得这要考，确实对梅西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那么你预估未来是不是这个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全球的粉丝会有一个猛增的态势啊？尤其在我们中国国内，很多梅西的粉丝是否就会转头从巴萨转头到了大巴黎了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喜欢巴萨，或者说是放得更大一点，就是去看西甲，可能都是因为梅西。这个球星的号召力是无与伦比，这个球星甚至说给这个足球这项运动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力都是无与伦比的。那当梅西去了大巴黎之后，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法甲，关注大巴黎的比赛。好像最近这个大巴黎的这个球衣这销量已经激增了，而且我在网上也看过非常搞笑的一张图片，就是好多梅西的球迷坐着火车，就把火车整个都塞满了啊，要去这个大巴黎去观战啊，是这样的，这个球星的吸引力就是这样的。 好，我们今天体坛夜话上半段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足球报的记者刘翔宇，解读了关于国安、关于国足以及梅西加盟大巴黎这些事儿。我们上半段就为您先进行到了这里，感谢翔宇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等一会儿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聊足球，等一会儿精彩继续。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灿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太轻松了，这个动作其实找不到太多的扣分点，看看能不能裁判员给到十分啊。 第二跳，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满分。6243D 臂力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满分。最后一跳，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屈体，满分。 现场的七位裁判全部给出了十分满分。 老师会看一下教练，然后看一下领队，然后领队让我放轻松，然后教练加油加油。但是

还要为您提示的是，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希望您好的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继续来聊足球。这些天大家都非常关心梅西的事儿，梅西从巴萨转会到了巴黎圣日耳曼，将会对欧洲足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半段体坛夜话首先来聊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想问天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巨星扎堆儿在篮球那屋，NBA 仿佛是一个趋势啊，巨星越多的球队成绩一般来讲是越好，但是足球这一屋呢，好像这个理论从以往来看呢不一定是100%成立的。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皇家马德里银河战舰时期啊，这所谓的七大巨星啊，这就是齐达内、罗纳尔多啊，这就是卡洛斯、贝克汉姆、飞哥啊，这还有谁等等等等吧啊，巨星云集的但是呢整体的成绩啊，不一定就像他这个巨星所累积起来的这个效应达到那么好的一个成绩。想问问天英，你觉得这一次的梅西加盟巴黎圣日耳曼队，同样也是好几个这个跟梅西差不多的球星也在那儿，你比如说内马尔、姆巴佩，另外还有拉莫斯等等的，可能未来大巴黎还会引进一些其他的球星，也要组成一个银河战舰般的球队。天英，你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未来在欧洲足坛，你认为他能够所谓的一统江湖吗？ 我认为巴黎圣日耳曼在现阶段的欧洲足坛一统江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哈，现在的欧洲足坛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俱乐部出现了这种经济危机，特别是有一些俱乐部可能暂时没有出现这种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受到这种欧足联的这种财务公平法则的这种要求，所以说这种俱乐部的投入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这种大的背景之下，还是能够敢花钱、有钱花、能够把钱花出去而且没有问题的俱乐部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知道哈，足球比赛跟篮球相比，它的这种场上的人要多一点，所以说篮球可能有三个超级巨星在，这球队基本上就能拿冠军了哈。然后足球来讲呢，基本上我觉得这种概率不是很大，但是以现在大巴黎的情况看啊，中后场我们先不说，整个就中前场来，就是中场我们先不说哈，就前场和后场来讲，我认为大巴黎已经具备了这种世界顶级的水准了。而且啊，他的这种前锋线上的组合，内马尔、姆巴佩加上梅西三个组合，是当今啊我个人感觉全世界范围之内最近10年以来最强大组合，不能说前无古人，但是至少未来5-6年之内后无来者是肯定的。所以说以这种的搭档来讲，我觉得他们去踢欧洲，现在放眼欧洲看，真正能在实力上面跟他们去对抗的，刨出偶然性，就说打10场，我觉得大巴黎跟全世界任何队伍打10场比赛，大巴黎至少能赢他们6场，越打了打得越多，赢得越多，除非这种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发生，其他我觉得大巴黎胜率会非常非常大。 嗯，当然了，我们说支撑一支球队的最重要的一个字，钱啊，就是这个俱乐部的实力是如何的啊，他背后的老板多么的有钱，俱乐部是怎样的一个健康的运营当中，另外是否能够每年大量的有盈余啊，这个都是这支球队在欧洲足坛能否崛起，能否一直是一支强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想问问天英， 那从这一次的这个排行榜，身价排行榜昨天也是出来了，我们看到排名第一的欧洲足坛的是曼城啊，大巴黎跃升到了第二位啊，之后有几大豪门我们比较熟悉的皇马等等的，而巴萨是已经是在身价上是跌到了第八位啊，总身价上。想问问天英，那你觉得未来在这样的一个欧洲足坛当中啊从运营这个角度当中，你认为哪些俱乐部有可能这个会面临一定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呢？ 我认为从运营角度上讲啊，就现在看吧，就是整个欧洲足坛变了一个格局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大部分的球队，原来我们比如说大家可以现在看啊，巴萨球迷，这个国际米兰球迷可能会有个感觉，为什么自己的当家球星走了，对吧？当家球星被人买走了，这大家可能在心理上不能接受，大家都是踢过欧冠的人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其实现在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欧洲足坛这个金字塔现在变得呀，塔尖越来越细，越来越窄，就是塔尖的形状变成了一个针状塔尖，也就是说，原来可以不依靠这种卖球员，而是买球员就能够依靠成绩生存，依靠赞助生存，依靠球票生存，依靠转播费就能生存的塔尖上的球队现在越来越少了，像国际米兰啊，像这个皇马巴萨啊，其实已经从这个塔尖上面掉下来了，真正的在这个塔尖上面靠买人就能生存，靠买人就能够活下去的俱乐部越来越少，而绝大部分的俱乐部大家要放明心态是什么，就是都成了这种需要每年把自己的顶级球星卖掉才能活下去的俱乐部了。那么未来谁有可能成为这个里面的一个下一个面临巨大经济危机的球队呢？客观的说，我认为是谁？我认为几年之后的情况哈，我认为是大巴黎。因为从目前的欧洲足坛的这种经济的这种情况看，大巴黎就是没有一个球队现在完全找到了一个在当今疫情之下的成熟的足球的商业模式。足球传统的商业模式在疫情之下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很多比赛因为不让观众进场啊，因为这种门票收入的降低啊，很多球队至少跌了1/3到2/2的收入，那么只靠转播费如何活下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法甲本身的转播费的这种收入远远不及英超，也就是说大巴黎靠它的这种硬性的财务收入要支撑俱乐部其实是很难的。现在的是因为在政策之下大巴黎有空间，那么到未来如何活下去我认为是一大问题。今天你看到的是大巴黎只花了7000万，就是花了6000多万，就是买这个阿什拉夫的这个钱哈，就引进了这么多的，比如说梅西没有花钱，拉莫斯也没有花钱，引进了这么多的，包括那个唐纳鲁马也没有花钱哈，免费了这么多个超级巨星。但是你别忘了，这些巨星的背后都意味着巨额的工资，意味着极大的这种工资成本。所以说现在看大巴黎站在风口浪尖上俯瞰众生，未来如果还是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环境的话，生存办法的话，大巴黎有可能是未来最危险的球队。 嗯，所谓的站得越高有可能跌得越疼啊，这是天英给未来大巴黎经营提了一个醒。但是呢，从目前来讲，就大巴黎的整体的他这个老板方面你不得不提都是比较的给力啊，是吧？确实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俱乐部，背后的这个资本的这个能力很强势，但是就看是否能够持久的提供这样的一种支持了。另外想问天英一个问题，关于欧洲足坛的这个排位的话，很多朋友就给排了，最近几年英超第一，西甲第二，也有说的西甲第一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皇马和巴萨球迷肯定是说西甲是第一的。但是这一次梅西出走到法甲之后，西甲的影响力天英是否会直线下降，你认为呢？ 对，我认为直线下降，而且下降幅度非常大。就是在几年之前啊走了，其实西甲最巅峰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是 C 罗梅西加上穆里尼奥加上瓜迪奥拉，就是瓜迪奥拉加上梅西构成了巴塞罗那的那个时代，然后穆里尼奥再加上 C 罗构成了这个皇马的那个时代。当时我相信全世界的球迷都认为这真的是一个人类这个职业足球以来啊最豪华的巅峰对决，最伟大的教练对上了两个最伟大的球员。当时那个时代哈 ,C 罗梅西球员第一第二不分彼此哈，不分伯仲。然后瓜迪奥拉穆里尼奥教练当中的第一第二也很难分得出来谁高谁下。 我觉得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天皇巨星对抗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的过后，就是随着穆里尼奥走了，瓜迪奥拉走了， C罗走了，只剩下梅西了，其实已经就开启了整个西班牙联赛的下滑的路。而梅西的这种离开，彻底的让西班牙联赛的竞争力、号召力、市场影响力大幅度的降低。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有多少人、有多少电视台、多少观众掏钱买西甲转播权是为了看梅西？我认为这个比例会非常大，我认为这个比例会非常非常巨大。没有人，当然咱们这么说可能对一些俱乐部不尊重哈，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花钱是为，除非你是这个当地俱乐部的死忠，否则绝大多数的外国球迷花钱不是为了看西甲，四名之后、四名开外的球队，没有人是这样。那么我觉得 C 罗的离开之后已经下滑了，而梅西的离开彻底的让西班牙联赛变成了欧洲五大联赛排名靠后的，可能是第四，也有可能是第五，没有星光，没有闪烁，没有故事，也没有这种新闻的点。这个联赛由于没有超级巨星，我觉得热乎劲儿真的是过去了。 确实，不只是在娱乐圈需要流量，所谓的流量担当是吧，天鹰，这个足球啊，运动这个由于它是一个商业赛事，它必须得需要流量，对吧，天鹰，就是世界上这个体坛巨星当中的流量担当，梅西肯定啊，在近五年吧，咱不说时间很长，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另外的一个就是 C 罗，天鹰，那你觉得未来像是这个大巴黎，它在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粉丝是否就是像大家所预期的将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呢？ 对，我认为本身啊，就是客观的说，其实我很喜欢大巴黎这个球队，就是大家如果去到巴黎这个城市啊，你会发现大巴黎这个球队在那个王子公园球场，然后本身这个球场呢就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巴黎的这个乡街啊，在那个乡街上面就有这个巴黎俱乐部的这个门店，大家看到的最近几天看到的视频当中，很多人去买球衣啊什么的，有去王子公园的，原来也有去，就是之前啊大家可能都去乡街那块买。大巴黎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球队，我认为他在 C 罗在梅西去之前哈，我觉得就已经很有魅力，在姆巴佩之前他就已经很有魅力，内马尔没去之前他已经是个很有魅力的球队。我一直就非常喜欢大巴黎这个队伍，我认为这个队伍非常有特点，就是踢的打法，包括球队的风格，包括球队有一种天然的那种美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在审美当中，我认为它有天然的美感，就非常令人喜欢的一个队伍。然后再加上现在有 C 罗，现在有梅西的加盟，我觉得在流量上面啊，真的是给这个蛋糕上面加了一个樱桃，给王冠上面加了一块宝石。在埃菲尔铁塔上面，我觉得吧，相当于原来伊布说嘛，埃菲尔铁塔上面换成我的雕像，我觉得现在埃菲尔铁塔可以换成梅西的雕像，可能会矮一点哈，但整体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给这个城市、给这个足球带来了一面旗帜。我认为整个大巴黎很快会成为世界足球的顶流，第一大俱乐部，第一大球迷俱乐部。 是。那么聊完了国际足球，咱们再转回国内啊，也说一说中超联赛打的是相当的火热，尤其是国安队昨天在一场艰苦的比赛当中2-1战胜了长春亚泰，目前还是排在了这个苏州赛区的第五位。下一场比赛就是在周日的晚上7:30，国安将会对阵的是上海申花，非常关键的比赛。想问问天鹰，你觉得对于下一场国安和申花的比赛，你的预期是什么呢？ 从难度上面讲，下一场比赛其实难度非常大，双方的竞争性也非常强。这一场比赛，就这轮比赛，等于咱们没有决出一个大家需要的这个名次，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必须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大家要拼死一战，要打出这个结果来了。我认为从我角度上讲，我认为申花可能是国安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个对手之一了，因为这个球队整体来讲哈，就是他是外援组成最好的。外援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在现在的看，就是很少有说五外援现在能够打得非常扎实、用得非常扎实的队伍。国安跟他比，那简直差太远了。我们连一个外援现在就是刚刚没有打几场比赛，巴坎布嘛，对吧？ 刚刚在这几场比赛当中能够出场，能够正常表现。而就你看看申花队整个的这种外援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其实申花是一个很难打的对手。而且申花有一个麻烦是什么，当时康熙大帝如果始终在的话，我认为啊，这种浑浑噩噩呀，这种状态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不是了，这种换帅之后啊，立刻就取得了比赛，所以我认为申花是很难打的一个对手。以国安来讲，国安现在的问题不是谁不努力，而是整体球队第一的确是缺人。下一场比赛我们看到池忠国能回来，高天翼又踢不了。这场比赛国安队其实很多队员是带着伤踢的，下一场比赛能否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当中，能否打个全主力出来，我认为也非常难。现在看申花队在中前后场都有外援能够出场，外援能够打，对于咱来讲真不是一个好消息，特别特别难。我认为啊，跟申花打能打成平局，我们就可以当做是一场胜利了。 但是平局的话，这个结果电影是不解渴呀。国安现在是需要的胜利，而且呢这个如果竞争对手也胜利的话，那这个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变数的。总之就是现在这个感觉是大家有很多预期，好像不如以往的那个预期啊。以往谁也不会说认为国安队会进入到这个保级组，但是今年也是一个可能性。天英，你能不能也说说这个问题啊，就大家调整调整心态啊等等的，你是怎么调整这个预期的呢？ 因为在此之前啊，以国安队的实力啊，就按照正常来讲，比如说这两个赛季是正常的赛季来讲，其实你说国安队在坐拥这种巴坎布是吧，坐拥这个奥古比亚拉，坐拥小金子这种组合四大外援，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七名国脚，在这种组合之下，你说国安队不进前三，我认为那都是这个赛季就失败了。你认为国安队不去争冠军啊，我认为这赛季就失败了。但是现在的情况看，特别是了解了队伍当前的一些情况之后，其实我还是就是保持一种比较低调，或者说是比较就是悲观的一个前景。就是我觉得现在第一哈，就是我觉得队员的确，你说他不努力不是不努力，队员的确也挺拼的，但是现在的确是已经拼到了一个尽头。刚才咱们说哈，就是带着伤病在踢，上一场比赛国安队赢长春的这场比赛，于大宝有伤，于大宝是带着伤踢的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于大宝不上，球队就输了。这场比赛大宝上了，国安队赢了。然后另外一个李磊是带着伤在踢，然后这个池忠国上一场比赛是停赛了，然后于洋也是停赛了。就这些对我们来讲，然后踢申花的时候高天翼会停赛，对于我们来讲，国安队的阵容真的是伤病很多，另外一个停赛现在也非常多。整体我们的队员本身就没有外援，好队员又上不了，所以说我认为在实力上面讲，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实力上面讲损失很大。第二个，我觉得现在国安队的这种状态啊，身体状态情绪状态都不属于高峰上面。你看过国安队踢得好的时候，那就是攻势如潮，水银泻地是吧，就士气非常盛，但现在感觉士气有点沉闷，这也是核心，这也是关键问题。所以我认为从身体状态到士气状态上面，我认为都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抱以太乐观的这种前景，现在的国安队不是我们原来那个巅峰时候的国安队了，有一定差距了。 当然就是球队的这样的整体调整的空间也不大，天英，因为就中超这个比赛啊，说实话外援的这个作用真是毋庸置疑的，天英，就是弱队基本上请一个好的外援保级成功了，强队呢请好的外援组合马上就拔高啊，就是这个队在争冠道路当中谁能走得更远，可能就是靠这一两个关键外援关键场次的一个发挥。所以对方有五个外援，你包括还有这个什么莫雷诺这种是吧，天英，就是打了中超打这么多年的而且很有实力的外援，确实啊在外援上面是比较吃亏的，天英是吧。 对，咱们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的理解是什么，本质上中超的整体水平就比较低，就是我们的中超联赛如果把外援都刨除掉，其实彼此之间的差距真不是特别大。就是我们说我们有七个国脚，那边有五个国脚，那边没有国脚，就是这种之间的水平我们彼此去踢， 你说你能压倒性的优势啊，把人家给灭了，我认为也很难，我们很难做得到。就中超整体来讲，这个即便我们当时就现在看吧，我们国安队啊，这个曾经的冠军球队哈、啊，第一第二的球队，亚冠这个杀进这种小组赛突围的球队，我们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去踢中超保级球队，他有三个不知名的外援，他跟我们踢，我们都会很被动。也就是说，我们的本土队员的优势其实比不上人家三个不知名的外国外援，人家三个不知名身价加一块100万欧的外援上来就能把这个优势给你拉平。我认为这就是中超联赛本质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联赛本土队员这没进步，进步的幅度非常小，就是一两个好外援，一两个差不多的外援就改变了局势。所以说，有没有外援，有没有质量好点的外援，有没有就或者说外援能不能多一点，都会差距非常大。咱们客观说，现在你给国安队，就是昨天吧，你看那个长春，你把长春那几个外援，尽管大家现在觉得没什么名气，对吧？除了那前锋，那年是魏山的嘛，魏山主力嘛，跟国安进了一球。你就算不算他，就是长春剩下那几个外援，你给到国安那踢的，我觉得现在都比较好很多。中超还是在吃外援的比赛，中超还是在比外援的联赛，没有外援，你就是本土国脚再多，实力一样不行。 嗯，沿着天鹰你刚才说那个话，我想问一句啊，天鹰，那你觉得就为什么中超这么多年就这个年轻队员好像没怎么特别的培养出来啊？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外援太强了，挤占了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时间，还是说有别的原因？你觉得？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哈，在此之前，我们就还是横向的看一眼嘛，就比如说当年的就几年之前啊，五六年以前的意大利联赛，就今年就是欧洲杯踢的最好的两个球队，一个意大利，一个英格兰，其实在之前意甲联赛跟英超联赛都遇到过现在咱们聊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超级外援多了，外援来了，本土队员就不行了。当年我在解说意甲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跟意大利那边的足球经纪人啊在聊，他们就跟我讲一事儿，他们就说现在你别看意大利联赛俱乐部里面这么多外援，说在意大利梯队里面，意大利联赛的梯队里面外援小孩也特别多，就是很多那些小孩就当外援，就到人家意大利那个联赛梯队里面去踢了。意大利本土的这些小孩就经常抱怨，我踢不上，我不行，我踢不上什么的啊，是因为外援太多了。人家还给我举了几个名字，说你看这几个意大利国青队的、国少队的，最后都退役了，很年轻都退役了，为什么踢不上？啊，当时这是一个感觉哈、啊，大家觉得，哎呦，意大利足球被外援冲击了。但是今年的欧洲杯，大家可以去看，那是那么回事吗？意大利本土这些队员该崛起一样能崛起，一样有好球员，对吧？该踢得好一样能踢得好，为什么？你看英超更明显，那英超放开了外援上，每场比赛上一堆外援，大家觉得那英国是不是本土的这些球员？本身吧，咱们客观聊天说哈，感觉英格兰队员技术都差点是吧，天赋差点，而且外援来的又多，那是不是英格兰联赛也不行了？很多年咱们就说嘛，英格兰外强中干，国家队不行。但今年这几年，从2018年，从之前的那世界杯开始，大家就承认英格兰进步了，这届进步率非常大，而且很多年轻小孩，大家为什么不反问一下，这么多英格兰年轻的本土新秀出来，那些外援为什么没有挡他们的道呢？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意大利也没有这个问题了，英格兰也没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本质上还是不是外援挡了年轻球员的道，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好的年轻球员。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足球基础稳定，足球基础庞大，年轻的优秀的本土小孩上来，他再好的外援也挡不住你这些小孩上来的步伐。因为你本土的球员，第一不受名额限制，第二对俱乐部来讲成本非常的低，第三对于俱乐部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价值。所以说只要你真正是年轻小孩，自己好，自己有，你放心，再好的外援挡不了你上升的通道。咱们这么多年看中国足球，没有一个年轻的天才的中国小孩是被外援挡了通道的，而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孩子。 天鹰，我同意你的观点，别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别为自己的年轻队员出不来把这借口推到外援的这个责任推到外援的身上。就像一盘这一桌子菜 啊，为什么大家总捡某一几盘菜吃呢？因为人那盘几盘菜做得好，那为什么不吃其他的菜呢？可能你把另外几盘好的菜端下去，大家也不吃那个那有几盘菜，原因就是那几盘菜没炒好。天英，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确实，就像你刚才所举的意大利和英格兰这个例子，他的外援非常多，尤其英超比赛，天英是吧？都是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外援，可能一个球队这个豪华的球队没有几个英格兰本土球员啊，但是人家一直在坚持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商业联赛啊，他首先要顾的就是这个队的实力，包括观赏度。而至于青训，我认为跟天英的观点相似，他应该是自己是一摊事儿啊，就是你跟这个外援啊没有这个绝对的一个关系啊，就如果你年轻人真的是出来的话，谁也挡不住。我同意天英你的这个观点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想让天英再多聊两句，是昨天的这个国足名单出来了，也看到了这个原国安的球员巴顿入选到了这个其中。有些网友球迷说感觉到有点意外啊，天英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你对于这个名单的一个感受啊？ 咱们新的这个国足名单出来之后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啊，大家可能觉得有新意，但是其实就我来讲，我觉得新意还不是特别的大。其实变来变去啊，也无非就是那几个队员然后加入到球队里面来了，就是你很难看到任何一个特别新鲜的面孔。可能大家第一次见到的可能也就是王秋明算一个，对吧？河北队的那真的是我觉得踢得非常好现在。另外一个就是巴顿，可能是哎呦，是不是第一次哈那个进国家队了？就是客观的来讲，中超联赛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产人，就是我们不产优秀的队员。不是说哎呀，每一次集训都看到新面孔，总有年轻人冒出来。我们这么多年了，就没冒出什么新人来。然后这届的巴顿的入选，我觉得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这个联赛啊，给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足球，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其实的这些职业足球发展到这么多年以来，你看巴顿的这种出场，其实客观的说啊，巴顿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国安，他的进球效率都不算特别高，都不算特别高。但是只要是这些球员，他真的是在一些比赛当中，巴顿也不是说场场比赛踢得那么的好啊，那么的这种超过别人。但是只要你在一些比赛当中足够努力，足够的表现，其实就中国足球来讲，你会立刻冒出来。因为整体来讲，中国足球的这个水平就在那儿，给每个人的机会其实都是挺大的。你稍微努点力，稍微有点机会，稍微坚持一下就能打出来，就能冒出来。其实我看完他的就是这届国家队之后，我还是挺感慨的。我认为中国足球，哎呀，还是有点失落哈。就是跟我们的这种之前的国家队相比，其实很多的球员在天赋上面，在能力上面，我们中国足球这么多年进步真的是不大，真的是不大。就是就国家队的这个位置来讲，曾经几何，中国球员在前锋线上面、中后卫的位置上面还是有一些特点跟天赋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种特点跟天赋真的是不多了。 嗯， 而且巴顿的入选，他面临的竞争对手，我们看看有阿兰。对吧？有阿尔克森，有洛国富，这样的这些规划球员哈，就是，怎么讲？中国足球真的是通过努力就能冒尖的一个联赛，因为它水太浅了，稍微你把腰直起来，你就露出来了。但是就我们来讲，整体水平还是有点低，中国足球还是没有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希望。看了这届名单，大家觉得有惊喜？我觉得没什么惊喜，还是没有给大家特别大的希望。 嗯，好的，今天非常高兴的在体坛夜话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奉献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冬奥加速度，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我们今天从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角度再去关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建设。